这里有全球权威榜单倒数，这里有新歌发布，我们聚焦音乐产业潮流趋势，带你聆听身临其境的音乐现场。音乐现场。 Catching Starlight at noon。周一到周五，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一点。正午有星光 Starts now。 时间那么大，我却那么小，我想不明白天上有多少多少个星星，我还数不清。喜欢冬天的雪花，哦，喜欢春天的太阳，喜欢秋天的云彩，快乐，我会告诉你，我会告诉你，请你热爱生活。喜欢绿色的天空，哦，喜欢绿色的草地，喜欢就这样无忧无虑奔跑在那蓝天草地上。一起来唱唱歌，跳一跳舞， 烦恼。 暖快乐的一首歌。这首歌有几个元素总是让人觉得听起来心情特别不错。第一个就是 一起来， 对，一起来就整个的一个场景感。然后他的之前牛奶咖啡这种非常童趣的声音，然后再加上后面的合唱，然后再加上他最后结尾的时候那一个钟声会让人想到年末的时候有一些这种，就大家会跟家人一起团个聚啊，看个电影啊，喝个小酒，就这种状态会让人觉得在冬天里面送上了一丝丝的暖意哈。 但是他如果再减少1到1.5分钟，这个会更加完美 的。 对，真的有点过长了哈。神到的是正午有星光，11:06，在今天再一次正式开启。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千纯。 今天我们跟大家带来一个话题，同样也是充满了这种温暖的气息，就是你感受过陌生人的善意吗？ 我这边看到有一位新听友爱听听，我先欢迎你哈。他说我就是那个送善意的人。 也可以啊，给我们来讲一讲你具体是怎么样送出的一个善意哈。 是在聊天室等你的故事啊。 我相信大家过去获得过善意的，或者自己送出善意的，这些都是相互的一个感染。对，就跟之前那个咱们看过的一个短片似的，这一份爱心的传递，就是你对另外一个人送上了陌生人的善意之后，他会在看到其他人有困难的时候忍不住想要去帮助一下，他才能够觉得说好，我这个心里会更加的快乐， 这个善意传染起来哈。 今天我们就通过大家的话题分享，给大家来一个通过电波的传染哈。继续听到了一首歌曲，为别人带来阳光，为自己内心也带来阳光哈。曹格这样的一首阳光。 蝉鸣像轻歌呼啸，一种信息简单悠然发烧，但却长出了翅膀，滑向海天的中央，感动云彩让黄昏像一幅画。一直遮蔽双眼，忘了这世界本来让人沉醉，生活多美。阳光它照亮我的胸膛，每个明天都有希望。阳光生活本来就这样，快乐其实很简单，牵手我们一起唱，星河在跳跃，烟火像孩子的笑，就连长夜寂寞都不见了，因为天空这么大，烦恼就变得渺小，换个想法，世界美得不一样。每天忘了这世界本来让人沉醉，很简单 ，Come on， 拉萨萨扬嘿，拉萨萨扬萨扬嘿，三五好友啤酒海浪，拉萨萨扬嘿，拉萨萨扬萨扬嘿，快乐其实很简单。 这种 种幸福、阳光跟善意都是大家共同搭建起来的哈。 是， 这边我们就来看一看大家可能是自己接受过的善意，也可能是自己送出的一些善意。 哎，我看到这边有送出善意的，说这首歌特好听，还有在赞弟弟早上好像 battle 了一下哈，在早上英语说唱的是相当的自如，相当的潇洒， 也是拼了老命的准备啊。 好像听说你唱了 As Long As You Love Me。 哎，对，没错，那首歌。 嗯，我今天想要在现场在中国有星光再听一遍 As Long As You Love Me。 不，我要听不滑雪的完整版。 好，对，这来自于千纯的善意是吧？好，这边我们 满满的恶意是不是？好， 哎呦，今天真的是唱的已经开始气短了， 是吗？我想听一下回放。 哎，这可以。 但是我觉得最好是能够再听一个现场版，就在我旁边。 关了麦克风，咱们切成几段的来吧。 我要，你可以把那首歌找出来，然后电人那首歌唱。 我的天，何必呢？ 试试看吧。 来看看这边大家留言。 这边有说没有感受到陌生人的善意过。因为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太可爱了。 哎，但是有时候不说话你也能感受到善意。因为有一次我好像跟他说过，有一次我在过马路的时候，我是直行嘛，然后右手边有一个小区的大门，有车要出来。当时呢天还挺早的，其实大家应该都赶着上班，还挺着急的。所以其实我想我要不要让让别人，但是人家就摇开车窗做了个手势，就您先请， 哎， 你先过， 很简单 啊。我当时就是心就烫，就烧起来的那个感觉。 哦，真的是，就这种简单的礼让确实就能让人觉得很幸福， 生活太美好了。 还有就是你比如说就是你礼让别人了，别人给你一个感谢的手势啊， 哎，没错， 眼神哪怕是，你就会觉得心里暖和和的， 是，就不需要说话。 没错，就是好像比如说哪怕咱办公室啊，或者去到一些其他的商场，你开门的时候给人留个门，人进来给你点个头， 对， 微笑一下说声谢谢，心里都觉得特别的舒服，对不对？哎，这种善意其实就点滴之间实在是就不用说多么大的事儿，各位都可以来回想一下哈。 对，有没有感受到来自一个陌生人的善意的这样的小故事，来到我们的听见 FM 聊天室来跟我们分享。 哎呦，就觉得身边这些人啊，你感受到满满善意的时候，好像都是一个一个的小天使，萦绕在我们的身边，会觉得特别的美妙跟美好哈。DT 不是 David Tao 的歌放了这么多， 也是 DT， 也是 DT 哈。陶喆这么多歌，好久没放这个。 镜子中看见一张陌生的脸，那眼神如此黯淡，笑一笑只牵动苦涩的嘴角，我的寂寞谁知道，像条船在海上飘，北斗星也看不到，谁能够扬起了帆，远远离开这黑潮。Angel, Angel, 疲惫的我，你永远为我守候。 这里是 Angel， 哎，我最近怎么麦克风总是点不开？不管是在哪个节目，点起来都有点费。好 ，Anyway， 这样的一首歌曲，同样也是让人觉得充满了这种阳光，但是它更像是那种电影当中的光芒， 嗯， 很像是在《指环王》里面突然精灵族出现了，然后类似于福音一般的歌声飘来了那种精灵身上闪的白 光， 光 是吧？ 对，特别美妙的一首歌曲啊！回来以后，我们来看一看各位生活当中也是充满了这样的一种光芒的时刻， 嗯， 那些对于别人的善意的接受或者是给予哈。 我看到这边会飞的狮子说了，他有一次我去派出所办事儿哈，在门卫签字的时候呢，一个老大爷也要进去办事儿，但忘记戴口罩了，门卫说不戴口罩不让进，他就很焦急，那正好我有备用的，就给了他一个， 太棒了 啊！我遇到个同样的事情，一模一样。我带我闺女去儿童医院看病，那天呢我着急，也没有戴口罩，留在车里落车里了。然后医生就不让进，但孩子在哭闹，我说你让我先把孩子哄好，我去拿这口罩。旁边突然来了一个初中生，一个小女生说：“阿姨，我这里有备用的口罩，您拿一个去。”这瞬间解决了你的燃眉之急。 这真是什么大事吗？真不是， 真是个小天使， 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觉得被感动的一瞬间，一方面解决了自己的问题，而另外一方面，甭管是大事小情。就对方当关注到或者听到你有这个需求的时候，他没有选择继续向前走， 没错， 他能够停留下来帮你解决一下，这种主动性，这种主观能动性，是善意的最根源的那一个点，你就会被他整个人所感染到哈。 对，所笼罩那种爱被笼罩的感觉。 我们这边还看到啊，这个纯纯一纯一千千， 哎， 抽盲盒的时候，他说我就一直在摇啊，叽里呱啦叽里呱啦的，心里想要摇到一个九尾狐狸，哎，结果旁边有一个陌生的盲盒大神说，哎，你抽的这个。90%就是啊， 哎呦， 打开以后果然就是，太棒了， 心里也很开心。 听声辨位夹苍蝇，是不是？ 万一给你错了怎么办？我恨呐！ 真的是，这大神也是挺厉害的。 嗯， 这说实话，就前段时间也是跟朋友、跟家人一块摇盲盒什么之类的啊，你就会发现说，整个摇的过程里面，有一些人他真的晃两下，他完全就知道是什么了， 有天赋。 那些人呢，他比如说这些都摇的差不多了，也知道哪个是哪个了。 嗯。 他真的就会丧失一些乐趣。我觉得更多的他的乐趣就是在于说，你聊的时候我给你一些指点跟指导。 这个大神的快乐已经转移到这儿来了， 还是很棒的。而且人家很负责任，人家说的是90%的可能性， 就是还有十，你别赖我。 人家给自己也留了一条后路哈， 对， 挺可爱的。来吧，继续听到的一首歌曲，因为有这些善意存在，我们的生活就充满了阳光。来自于金海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爱情里歌儿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谢谢。 特别有那种就原来的老电影电视剧里边的配乐， 嗯， 就那一种大家好像听着这首歌还要在一起集体左摇右摇， 对，关键它的音色还挺有年代感的， 是的， 那种唱腔哈，也谢谢我们的新媒体小编哈，新田、哈，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录在玲珑专辑， 真的 越写越详细，以后把发表年份、然后唱片公司的名字，然后作词作曲编曲， 对， 所有的配器哈都写全了， 每次把自己扒的谱子再给我们发出来之类的啊， 来弹唱尤克里里啊， 太厉害了，然后这个你们挑事儿的几个哈，就生活当中充满的善意，我要跟你们说一说。说我早上起来 Q 了千春，我是 Q 了千春，我们是在聊说东西南北的时候，对不对？然后我这边说我很可爱的搭档千春说不分东西南北，要说东这个左右什么之类的，男左女右、没关系。然后后来我的意思不就是说跟女生，昨天聊的话题不是男女生之间的一些差别吗？对，你跟女生说话的时候，你压根就别跟人说东西南北，心里要有这个秤。 少数的女生能分得清楚，大部分女生就是左右前后吧。 对。 啊，你非要说东南西北，我还得想好这个位置冲哪、然后上北下南左西右东，我还得比划一下，然后说哦，你说是哪个方向，太费时间了。 跟你们聊天，在听听 FM 聊天室，心太累了啊，开个玩笑。好，回来以后我们继续看到其他朋友的留言，生活当中的一些善意哈、都特别的美好。比如说燕林这边提到了，说我包里放有备用口罩，很多人现在都是，然后说遇到坐车啊、购物啊没有带的人，都会拿给他们。 嚯、 特别好，人家可能是忘了带了，当然也有可能就是说。压根儿就没拿着，就没想起来这事儿的，过去给人递上。其实我是觉得解决了多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在于说自己的安全、别人的安全，然后这个还有就是商场有些时候管理的时候吧，有些时候不太好弄。哎，你自己就你作为一个同样作为顾客的人递过去的时候，我告诉你，很多时候这面就没过去了。 这是人家是送财童散财童子，他是散口罩童女， 散健康童女。好。阳光宅男，阳光宅女不太合适啊，周杰伦。 爱变专辑仿佛他不在乎，我却想哭，有点无助，他的样子像刚出炉的温度，他的肉竟然会自带水壶，写信是用江湖走几路，一不注意就传输，我不想输，就算辛苦我也要等，我也不能让你再走寻常路，我决定插手世上不完，别说你不能、让我们乘着阳光海上冲浪，心愿的梦幻，不要怕露出胸膛，留一点汗，你成了险难，让我们乘着阳光跟着阳光，别当路人甲，让美女圈养靠在你肩膀，

想多么简单就多么简单，让我大声地对你说 I'm thinking of you。 脑袋都是你，心里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好甜蜜，念的都是你，全部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只为你倾心。那灰尘的票根你留走几年，不必害怕面对离别、哦、剪掉一丝头发让我放在胸前，走到哪里都有你陪相随、yeah、脑袋都是你，心里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好甜蜜，后面的都是你，全部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只为你倾心，脑袋都是你，心里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好甜蜜，后面的都是你，全部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只为你倾心。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那一种寸步不离的感觉，我知道就叫做永远。 多么温馨的一首歌啊，大城小爱。但是作为小时候特别爱吃的我， 嗯， 听到这首歌每次到最后盘成一个圈的时候都会妈妈我要吃四个圈，冰糕啊甜甜圈都可以啊。 这边看到那个纯纯一纯一前前说了，他说刚才我们不说方向感吗， 是 他这么一说我想起来有一次给同事推荐单位旁边的那个卖酸奶的、 嗯、 说完他就总结说南走多少什么北走多少，他我当时就懵了，然后他立刻换成切换成左右立马对了。 哎真的是这个 不识的就是不真不识别就、 嗯、 很多人他有方向感，比如说我大概分个东南西北到另外一个城市， 嗯， 有些地方分，有的城市就不分了。 哦、 到那儿真的是问路的时候，人家给我指说东南西北的时候，就、嗯、 你也得转一下。 您先给我定个北在哪边？ 对对。 定完了以后，我得自己先。您先别说，我跟那儿找找方向感。OK， 这边是北的话，那边是哪？您接着说吧。 是吧？是吧？跟你 说挺累 的。 对对对对对。 对，这边还看到有听友啊说有过去社区医院挂号没有带钱， 哎， 但又不能刷支付宝。 嗯、 我后面那位热心善良的陌生大哥给了我1块钱的硬币，哎，让我把这个号挂上、哎。非常感谢这位好心大哥。 真是啊，这一块钱不是什么大钱儿、嗯，就人家也豁得出去。另外呢， 就 是 急呀， 可玩嘛、啊。 一分钱当到英雄汉。 而且社区医院啊、 嗯， 基本上大家都这社区这一片的， 嗯、 其实估计也都脸熟，好说话。 嗯， 这大夫怎么？一问一询问，经常来的人互相也都能搭上线、嗯、您要真还这钱或者怎么着，哪怕大钱，我觉得有些时候人也没准能乐意给你垫上。 是的， 嗯， 没错。 这边我们还看到有朋友的留言，明小王，这是一个胆儿大的朋友、嗯、小王你可真厉害哈、 啊， 没看出来 啊。 有一次假期我临时想去乡下的大姨家， 嗯， 然后回程的时候吧，我爹就把我直接丢在半路的岔路上了。 哦，他爹也是个心大的， 哎，就是证明人家从小就自立是吧， 是 爸爸也放心。 嗯， 然后说他们就回家了，我就搁那儿等车、 嗯、 结果好像等了半个多小时啊、 嗯、 没等到车，这个时候有一辆路过的小车问我说、 嗯、 你是不是要去大姨家，就说出了大姨的名字应该是、 嗯、 我说这是，然后就让他上车了。 哎， 他还真上了，然后最后到地方以后就问大姨说刚才开车那人你认识吗， 嗯， 大姨说我不认识， 谁也不认识， 谁也不认识啊， 那也不知道谁给的勇气，是梁静茹吗，哈，不认识的车就直接给搭了、嗯、 哎，不过说实话 结果是好的， 哎，结果真的还是挺善良的，我觉得这一个人肯定是个热心肠， 对、 嗯、然后呢一直以来其实就跟大家没有什么就太达成那种热络的圈子， 或者说你 认 识他，他认识你，你可能不一定认识他， 没错、 嗯、 结果人家心里边的善意在这一刻的时候就爆发了，最后还有点好事不留名的意思、 嗯、 挺棒的哈，但告诉大家就一般来说这车还是能不上， 那倒也是 别上，摸清底细再说、好吧。 没等到旅行人颜色心里想叫错了名字有点伤的旅馆，怎么我还可以笑得出来，明明就天气预报说别带伞，变错了就说嘴角拍 就快把心情留起来，小失败才可以小小站起来，别停下来，让热情澎湃，把心打开。 从大家的留言当中感受到了各种来自于陌生人的热情，或者是自己付出的那些热情哈。但是有一些热情还是需要甄别一下，为了安全起见啊。这边来，我们进入到一个非常热情的榜单，这次热的我有一点哎，不太适应啊！ 大家看看和你们想象当中一不一样吧。 热度很高，来看到欧洲那边最热的五首单曲 Top 5 Countdown、啊、Let's go。 上升了， 降了 下降了。 Bad Habits 降了一位 啊， 不多哦，上周第四，然后本周滑到第五名，滑盆儿，哎是太太 上周他也是两首歌 啊，对、哦，然后本周我们就看到了第四位全新上榜，空降至第四名 ，I Drink Wine 来自于 Adele， 我喝红酒。每次听到的时候就那么的热烈的感情， 但 是 Shivers 又下降一位，对，也是 Shivers 本周第三 Number Three 啊。 这样的话冠军和亚军都已经没有悬念了， 没悬念，就是他空降第二名的阿黛尔 Oh My God 这样的一首歌曲，衬托着对连续六周的冠军，这首 Easy On Me 也是作为他整个专辑当中的第一首单曲。阿黛尔的歌呢，我总是觉得在中午这一个时段放出来呢，没有什么太多的热情跟激情可言了。 还不是这首歌，嗯， 对，大家先去再体会一下他的专辑哈。来这边听到的这一首，依旧通过 remix 来进行热度的维持。Shivers from Ed Sheeran Go。Drink that smile, I wanna feel like I, like my soul's on fire. 这一期的榜单其实值得去铭记一下，我觉得我觉得他们在进行一些回顾梳理的时候，这可能是多年以后了，一定也会提到这样的一次共同霸榜，因为现在基本上在英国的榜单我们看到都是本国歌手最吃香。 Ashuren 对 Adele 就他们 Sam Smith 对这几个。然后呢，英国虽然是有很多优秀的歌手产出，但毕竟他不是一个流行帝国，而且他们那边其实在音乐上的多样性会更丰富一些，比起美国那边的 Billboard 榜单。这一次我们看到的基本上就代表着目前这几年最吃香的英国男歌手跟女歌手的 number one 的位置。 是， 当然了，这个我们还知道 Dua Lipa 也就是因为最近没有发力，就如果他这个有新专辑新音乐的话，也大概会出现同样的情况， 那这个榜单就更有意思了。 没错，只不过 Sam Smith 是在所有的提到这样的名字里面，我们可能就觉得说未来会有一点发力不足的歌手了。 人家在家里哭，为什么要这么说我？ 不是，这个我们希望期待他有更多更好的作品了， 是， 对不对？好，回来以后我们继续看到各位的善意，得到陌生人的善意以及给予陌生人的善意，都可以来聊一聊哈。 这边看到有用户8216说了哈，我家老人在路上晕倒了，是陌生人帮忙打的120，非常感谢他，很及时得到救助啊。 老人晕倒这事儿真的是，我觉得都不是可大可小，一定是大事儿，对吧？ 对， 各个方面会出现一些非常需要急救的状况，而且真正摔到地上那一瞬间的时候，老人身子骨脆啊，不定又会引发什么样的其他的问题， 而家人还不在旁边 之类的。哎呦，这一瞬间，我能明白家人感动的那一个心情， 是 因为曾经也是姥爷在今年有一段时间的时候身体不好，然后突然就摔倒以后，身边也是同一个小区的熟人，也其实没那么熟了，就脸熟， 对， 然后又去专门找车把人拉走，然后又打120什么之类的，太感动了。 遇到同样的事情，以前我外婆也是在对面小区，因为也都熟嘛，老人和老人之间互相攀谈一下，大概就知道你是几门几号的。 真是。 然后真的是有一次，我外婆脑梗，然后就躺在地上，毫无知觉，快点跑到我们家来找我舅舅。 哎呦， 我觉得这种事情其实发生的挺多的， 太及时了，对不对？所以真的是我们特别感谢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的热心人， 大家帮助大家， 在我们没有办法去应对，甚至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给我们给予了最大的善意哈。 是， 世界这么多人。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全都是这些美好的人哈，来自于莫文蔚，这世界那么多人。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人群里藏着一扇门，我迷蒙的眼睛里长存初见你蓝色清晨。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这悠长命运中的晨昏，常让我望远方出神，灰树叶飘转在池塘，看飞机轰的一声去远乡，光阴的长廊，脚步声叫嚷，灯一亮，无人的空荡，中闪过几帧从前了，飞驰中旋转已不见了吗？远光中走来你一身轻荡，身旁那么多人，可世界不声不响，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这悠长命运中的晨昏，常让我望远方出神，灰树叶飘转在池塘，看飞 世界不声不响，笑声中浮过几张旧模样，留在梦田里永远不散场。暖光中醒来，好多话要讲，世界那么多人，可是他不声不响。这世界有那么个人，活在我飞扬的青春，在泪水里浸湿过的掌纹，常让我想啊想出神。 意外意外意外啊， 哇哇，我们觉得挺好，哎，这安排 是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怎么突然一下就转台了的样子啊。好，这个这先开个玩笑，回来以后我们接着看各位的善意哈。 嗯， 这个刚才提到帮助老人这事儿， 嗯， 然后红果就说，我在月坛公园 嗯 和其他陌生人帮助过一位摔倒的老人， 嗯， 给他家人打了电话，等人家来家人来了才走的。 你看， 大家帮助大家，社会才会更美好。 对，这边我看到一个还挺有喜感的留言，是用户1135说的，他说经常遇到来自陌生人的善意啊，比如说有一次啊，我骑自行车，鞋子掉了一只，估计车往前了，鞋子落后边了，陌生人主动帮我捡回来，哦，让我特别感动。 哎呦，这个真 没有从你车鞋子上骑过碾过去， 真的是，哎，这个很尴尬，而且这会儿也特别需要，就是有这样的人来帮忙。 嗯， 我曾经试过，就是因为坐爷爷的这个车，小时候骑车我坐后边，脚不小心就卡车里了，幸好鞋子松，鞋就飞出去了，车已经开过去。当然了，爷爷没有站起来蹬得更用力啊，我觉得也算是保住了自己的这只脚。后边你不好下车捡啊， 对， 尤其是自己骑车的时候，那一瞬间你很尴尬，你停下来，你还得单腿往下跳什么， 对， 就怎么都 往回走， 旁边还有车来车往的， 是 人家在后边提前停好车，把这个鞋给你递过来，你先也靠边停车， 嗯， 这是最合适最方便的了。 嗯， 然后最好就是人家你不用下车，我来给你穿上，就是让你享受一下灰姑娘是水晶鞋的这样一种待遇。 叫我女王大人。 叫我女王大人。哎，宝姐姐其实刚才也留言了，其实提到了很多这种就是善意的职业。那很多这些职业，比如说消防员啊，对吧，这些他都是每一次见面都是陌生人，基本上 对， 然后他们都在用自己的生命跟汗水，也是在捍卫着我们的一些安全。其实这些人我们都应该感谢哈。 嗯， 同时这边我们再看看跟车有关系的吧，在公交上面，然后泪落心田也提到说，某一次下班的时候坐公交回家，上车用手机刷卡的时候，突然发现说自己绑定的虚拟卡没有钱了，然后就疯狂的这个在口袋里面找零钱，结果后排的一个哥们儿过来特别好，直接说我给你刷了吧，我帮你刷，没事儿。当时就觉得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人间有真爱啊，多么的幸福啊哈。接下来这首歌曲叫做 Have a Nice Day， 同样也是充满了这种休闲惬意的正能量的一首歌曲。 Stereophonics 这个乐队当时讲到他们去到圣弗朗西斯科旧金山，然后到了那边以后，作为游客的身份然后打了一辆出租车，在早晨起来迎着金色的阳光，出租车就司机师傅就觉得说这路上那么堵，你看你们赶这点儿是不是来旅游的吧。交谈了一番之后，师傅给了他们在很多这一个城市游玩的一些心得，他们就觉得说其实在这样的一个陌生的城市，虽然我们是乐队，但是得到了陌生人给我们带来最大的一个善意，专门写了这样的一首歌，下车就写的。That's his first words. We asked what he meant. He said, "Where you from?" We told him our luck. You take a holiday. Is this what you want? So have a nice.

希望所有人哈 ，Have a nice day, wish you all have a nice day。然后前段时间我记得那个电影什么 Free Guy 上映的时候，里面那一个角色就是 Free Guy 小贱贱，我想想那个电影中文叫什么来 着？啊、没事 ，OK， 我想想。然后那个王力宏不是还改编了一个盖世英雄，专门为他改编的。然后里面他扮演的是一个游戏角色 NPC，后来突然有了自主意识。然后他跟里面别人打招呼的时候，都说不要 Have a nice day, Have a great day，、心情要更加之开心一些。 Great, good, fine, OK， 没错哈。 对， 好，这边我们继续回来看一看各位的这个留言，有哪一些瞬间让你觉得真的是从本来是 nice day 变成了一个 great day 哈，这边看到有朋友提到说，我有一次刚学完车，倒不进车位，后面好几辆车都给堵上了，人家也着急，自己也着急，结果一位先生非常热情的帮我指导，真是解了燃眉之急啊！ 啊，这种事儿很多， 我见过就是有人上车直接帮你倒的。我也见过那些特别特别善良的人，我在过一个特别窄的道，这道窄也是因为有一辆车它停车不规矩， 那肯定是， 对吧？它里三层外三层的外边生给你瞎别那儿，你过去费了劲了，别人就过来一点一点往左一点往右一点，好， 经常会有这样的热心人， 太开心了，哎呦，当时那叫一个感谢，临走之前你肯定得摇下车窗来，然后专门跟人家说谢谢师傅啊， 对， 你就走了，正开心的看了一眼后视镜，大哥丢丢把刚才家庭的那辆车给摇开了，坐上了驾驶位，人家那叫一个聪明啊，对吧？人家要先上车把车挪开，你走， 然后你开走了， 你得说你怎么停车呢，你这感谢完人家，人家自己再把车悄悄挪走，人还唠一声谢谢， 那你喊了什么得喊了白了得， 真的是 天气有点闷热，心情有点忐忑，我斟满了三杯酒，在某地某时某刻自娱自乐，生活有点坎坷，爱情有点曲折，我保持笑像一个疯子一样快乐到累了，我学着一个人一整天都不示弱，就让我喝醉了唱着歌自娱自乐，开始怀疑被爱情击倒了，无可奈忐忑，我斟满了三杯酒，在某地某时某刻自娱自乐，生活有点坎坷，爱情有点曲折，我保持笑像一个疯子一样快乐到累了，我学着一个人一整天都不示弱，喝醉了唱着歌自娱自乐，开始怀疑被爱情击倒了，无可奈何，不知该爱什么挑什么改变什么，还好我经历了这一次，痛过伤过怎样才好呢，错过每个选择哭笑不怀疑了，被爱情击倒了，无可奈何。 志文的自娱自乐， 总觉得是一个远走高飞的这个姐妹篇， 真的是特别的像整个编曲的走向哈、但是呢总是觉得带着这么一点好像自由行走在路上的感觉， 是 远走高飞啊，这首歌啊都会是公路片的主题曲， 对， 好像行走在那些什么稻田间啊，开着车，这个周围全都是金色的什么麦浪之类的哈。好，这边我们继续看到也是在这个旅行行走当中的一个故事，小仙女的留言哈，说有一次外出玩的时候，我爸吃不惯当地的菜，自己就去找中餐馆了，吃完了再回来找我们的时候，他前脚刚进来，后脚跟进来一个陌生的当地小哥，拿着墨镜和钱比划了半天，才看明白我爸把辣镜落人家那儿了、还有就是他吃完放下钱就走了，没注意到人家给上的是套餐、他以为照着菜单给钱就成了，留下的钱多了很多、哎呦，看人家 这小哥把这个多出来的钱还有这个墨镜一并给我追了一路哈，给追上了，我爸特别感动、用了他出门仅会那几句英语 Thank you, tips 给点小费，哎呦太棒就这种真的很暖心、你会感觉到，因为哎呦，之前可能看过太多的有一些所谓网络上的新闻，并不是特别的美丽，对吧？就我们总是对一个异域地方，尤其是远离家乡，因为看这说 Thank you tips 肯定是在另外一个国家， 是 总是觉得是不是我们会遇到一些被坑骗的瞬间？但更多，如果当地人表示出来这一种善意的话，人家而且还专门指着这旅游业挣钱呢，人干嘛不多挣一点，对吧？ 没错，有时候我们的什么好多的贵重物品，有时候落在宾馆也没见前台给我们打电话， 真是。 我记得我的那个戒指就落那儿了、 我媳妇儿的那个戒指， 哎，对，戒指怎么容易落在卫生间呢？ 总之就是这种善意都会让人觉得暖心，更别说异国他乡，本来就觉得有一点孤木难支的时候哈。好，听到了一首歌，来自于袁若兰《心愿便利》。 一天一天贴近你的心。你开心，我关心， 一点一滴我都能感应，你是我最美的相信。 等不到双子座流星雨洒满天际， 先点燃九支仙女棒代替， 最灿烂不一定要许多钻石黄金， 看你眼睛有幸福的倒影，把你的讨厌摘几遍散到天边， 平凡的傻事用了心变成经典，存满满的心愿便利贴贴成无限，就是我们最富有的宣言，把你的喜欢每一天不惜两遍， 惊喜的语言，我的天，通通应验。 你和我的心愿便利贴，贴心里面，收集感动，给以后怀念。等不到双子座流星雨。洒满天际， 先点燃九支仙女棒代替， 最灿烂不一定要许多钻石黄金， 看你眼睛有幸福的倒影，把你的讨厌摘几遍散到天边， 平凡的傻事用了心变成经典， 存满满的心愿便利贴贴成无限，就是我们最富有的宣言， 把你的喜欢每一天复习两遍， 惊喜的语言我的天统统应验， 你和我的心愿便利贴贴心里面，收集感动给以后怀念， 平凡的沙 沙石用了心全成经典，存满满的心愿便利贴，贴成无限就是我们最富有的宣言。把你的喜欢每一天复习两遍，惊喜的语言都为你提早应验，你和我的心愿便利贴，贴心里面收集感动给以后怀念。 一天一天贴近你的心， 一点一滴我都能感应， 你是最美的相信。 朋友说好久没有听到人的声音了哈，心愿便利贴再一次回到我们的耳边，这边要看到大家的留言，身边那些经历过的感受过的陌生人给的善意哈、 嗯、 继续吧。还是看到小仙女的另外一条留言，然后她提到说、嗯、看到过一个视频，拍摄者假装胳膊受伤， 嗯， 需要这个面试， 嗯， 哦，他假装胳膊受伤了，同时他还要面试、 哦、 无法自己化妆啊，这挺着急的， 嗯， 请路边经过的小姐姐帮忙，采访当中的所有的小姐姐都施以援手了、 哦、 并且一边化妆一边鼓励他加油哦、 哎、 对，然后不知道这算不算是 girls help girls， 就是女生帮助女生、 嗯、 总之就觉得特别的美好。 是， 哎，这种化妆的事儿确实是，就是女生之间会有一个不一样的默契， 而且女生很喜欢给别人化妆、嗯、如果觉得自己化妆手法还不错的话， 对， 嗯， 没错。哎，我这会儿应该背另外一首歌， 那首歌 就是那个将军周杰伦的那一首歌、 嗯、 很遗憾现在找不出来，来不及就算了。对，我想到就是女生跟女生之间会有这种特别感动的瞬间， 对， 男生跟男生义不容辞的相互帮忙的瞬间，我想到的就总会是那些你在打着游戏， 我来帮你过关， 你下着棋，对、嗯、但人家过来不是说你过不去帮你关，那把你起开，我下走这儿啊， 起开，这个没有什么善意。 男生之间好像都是更多这种交流。 那倒是， 想到了无数次我的手柄被人夺走的样子。五月天，勇敢。 刚刚在是一个希望的时代，刚刚在是一个期待的所在，刚刚那只是那只有忍耐，只有分开，只有无奈，只有目屎无人知，吞落巴肚内，看着生活嘛难变做不甘愿，才知去得袂到点点嘛淡淡，不管咱是天才还是奴才，再也想被安排，命运好歹，一人落一款，有时阵想要放弃，想要忘怀，想要流目屎，但这天我安过去，苦尽甘来，人生滋味才了解，有勇气的将来，爱自己勇敢再勇敢。一日一句一世人到一万，一百个一百，知影想要安排，命运好歹，一人拢一款，有时阵想要放弃，想要完蛋，想要老我知，但这天我安过去，苦尽甘来，人生滋味才了解，为着彼个将来，爱自己勇敢再勇敢。 시선슈메온키슈메완탄슈메라와사이단체가오한꽤키커진가우라이리싱투비자랑가이흐려니레조아이한수기없던사이욕가 但终究还是得要习惯投向上的人格，一流不是你最大的致命伤，我按兵不动，注意习惯凡是沉默的一样当头炮，纯粹出狱我礼貌的开场，冰封马儿像黄内练起来一肉可刚，第二十六招跑电子，这现在是单机衡量三十胜招举二平街出手你恐怕将按键难防，这一场不流血的堂子有次总会受伤，从我门口的铁子可见怎么上两样，提着尿容的老头站在一旁抱我肩膀，我猜他想的应该和我一样，看我，我手指放松，我目光路人，当敌人失控，我战胆无穷，我攻势如风，用单击如弓，碾过你傲上的脸孔。看我，我手指放松，我目光路人，当敌人失控，我左右开弓，我气势如虹，枪棒马惊动，兵临城下小刀都没用。是一击自动在理解迷雾能不能当成研发的内容，别专心一的轨迹跟邻居不真相通，风铃火山是不是用兵之重，到最后我必然是落英成为我你最后放弃抵抗，我要望着夕阳你低头黯然离场，令我说失败是名家之上，你不用放在心上，是因为我只适合无双。不看我，我手指放手，我目光路人，当敌人失控，我战胆无穷，我攻势如风，用单击如弓，碾过你傲上的脸孔。望我，我手指放松，我目光如虹，当敌人失控，我左右开弓，我气势如虹，枪炮马惊动，兵临城下小刀都没用。看我，我手指放松，我目光如虹，当敌人失控。 这首歌一听就是七里香那张专辑里边的风格， 采样特别多， 对，好几首歌全都是这一范儿，然后里面其实带着一些日系风格的这种弹着跟三弦似的哈，然后整个的节奏会那个哎鸡巴饭加个蛋那首歌叫什么来着，很像这首歌，我终于放出来心里才算是哎呦踏实了，就刚才就想着一说到男生之间相互的会有一些你这不行你起开，类似于打球的时候会互相说一些垃圾话，这种感觉在这首歌里面尽显，对，你走就走啊，你没有炮了吗，我没有炮了我怎么走哈，甭管是下棋打游戏这个打球什么之间，男生人家很少像女生那么的善良，我还给你我给你瓶水喝，我还安慰你， 但这种只给在女生当中会觉得说你是在伤害我，所以男生更包容一些我觉得。 对，来好，我们这边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都很有趣， 这边有听友说了哈，刚学完车，哎这个好像已经说过了，好像之前还 是 我这边看一个吧， 你先说， 用户晨曦，然后同样也是我觉得跟车跟交通相关的，他说现在大部分司机啊都特别这个在善意的在人行道上给行人主动礼让，真的是一个大赞啊，您可能还不太清楚这个如果您他不让您的话啊将面临着扣三分 罚款 200的处罚，您放心走吧， 的战斗都指向你三轮轨的地方里，我前进但终究还是得要习惯投向上的人格，一流不是你最大的致命伤，我按兵不动，注意

哇，那司机太有心了， 特别感谢公交司机。 嗯， 是这样的，就旁边那一个超车的，这绝对有问题， 是 绝对有问题，太危险了， 救了他一命哈。 对，我们都知道，就是说，如果是车辆在这个车站停靠的话，就都说咱行人千万不要从前面绕着走， 嗯， 旁边开车的也要注意， 是 因为就是公交车比较高大，容易遮挡小轿车的这个视线，前面出来一个人，他判断不及。 嗯， 但是不管怎么样，在这则故事当中，我们不说他判断不及的事儿，前边有人行道， 对，我也想到这一点， 那车都停了， 你为什么 不 减速？ 停， 对， 哎、太吓人 是 啊。好， 这边看到有一条非常暖心的留言，是迈巴赫小电驴说的哈，他说都说老人摔倒了不能扶，但是我遇到了还是本能的要去帮助，尽管自己还闪了腰，没想那么多，也许是我运气好，但我更愿意相信这世界没有那么多恶人。 真是啊，这个平时咱们多锻炼锻炼身体，做好事的时候也别伤着自己哈，特别的暖心。你看人家小电驴都是迈巴赫的， 对， 肯定底蕴深厚，底蕴深厚啊。好，我们继续听到的一首歌来自于梁静茹，温柔。 今天阳光突然好温柔，天的温柔，地的温柔，像你抱着我，然后发现你的改变，孤单的今后，如果能该怎么度过？天边疯狂，身边的我都在你眼中，你的眼中藏着什么，我从来都不懂。没有关系，你的世界就让你拥有，不打扰是我的温柔。不知道，不明了，不想要，为什么 巷子口，我没有哭也没有笑，因为这是梦。没有预兆，没有理由，你真的有说过，如果有就让你自 女生版的温柔，来自于梁静茹。这边我们继续看到各位的留言，身边的这些很温暖的、很温柔的一些瞬间， 而且有些是非常简单的善意。你看这个秋风秋雨就说了，说感受过啊，问路的时候热情帮忙指引，很温暖。 对， 嗯， 在咱们的单位也经常出现的，就是这边时光雕刻提到的说，在我赶坐电梯的时候，陌生人会帮我摁一下。 哦。 哎，这个让我上去， 或者说去几层啊，帮您按一下。 哎，对，就直接省事了，省得你再窜开，他还得闪躲一下再按上。这其实挺暖心的，就是在咱们台那两个电梯，全都是，但凡哈这边上了电梯了，电梯里还有空间，他上电梯之前或者听见从门口往电梯间这边走的路上有脚步声， 对， 哎，这你多长时间过去，你发现门还给你留着呢， 是，或者说喊声，哎，别着急， 真是，哎呦，这确实特别的暖心啊。对， 还有这边叶玲也说了哈，坐电梯、大厦、商场进门的时候都会为别人拉一下门，带一下，等你进来的时候，因为有时候那个门特别沉，啪一下拍到后面人还了不得了， 课本嘛。 嗯， 然后咱这边也是，这个楼下的这个门，有些时候它，你如果直接撒手了，它自己关，会出现一些缝隙，没有办法这个关的严丝合缝的。 尤其 外边这么冷的天，刮大风，对吧？ 哎，小宝， 顺手给人关好了， 是 没错哈。所以这真的是特别暖心的瞬间。当然了，我们其实也见过那些特别的热情，但是好心不小心帮了倒忙的事儿。我曾经就是接到过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非常认真地聊了聊善意的事情。他说，哎呦，你是不知道，我曾经帮助过一个非常可怜的小动物，小刺猬。有一天这个晚上的时候，我跟老公就白天的时候，我跟老公就把那个住在地下石板下面的刺猬全家就给翻出来了，然后就给了他一个非常什么 温暖 的窝之类的。听了以后猛地一听，没什么问题， 是啊， 实际上人家刺猬就白天都是在地底下睡觉的， 哦， 他相当于给人家家拆了，你说住着住着非常坚实的一个房顶没了，天光大亮，睡得正熟呢，梦中惊醒换了一地儿。 你的眼睛避开了过夕阳下黄昏亲吻泡沫，在你身边是最安心的时刻，你的背影陪我沉默，有一种默契不问也懂，冰的啤酒代替不说的失落，当我抬起头，你正看向我，眼中倒映着夏夜绚烂的烟火，灰暗的心竟然看雪被鲜活，你的存在治愈我，雨慢慢减了，海风还吹着，我也愿意做你的头号支持者，感谢是你从来坚定又温和，走着我就永远不会跌落，望着夜空繁星闪烁，看你的梦想剩下什么，你却笑了，说只想我能快乐，突然寂寞，原来不管世界多严苛，可以脆弱，可以是不完美的，当我抬起头，你正看向我，夜中倒映着夏夜绚烂的烟火，灰暗的心依然开始被鲜活。 最后的眼眶，灰暗的心竟然开始变现况，你的存在治愈我，黑门变成了海浮开吹着，我也愿意做你的投靠支持者，感谢是你 夏日最后的烟火。我们也来在节目最后的一个话口时间段，我们再来跟各位分享一些在听听 FM 聊天室里各位留下的非常温暖的一些留言。 这边一直留在留言第一条的是彬彬有礼哈，他说帮倒车的事儿我遇到过好几次，每次都很感动。我也遇到过好几次，就是撞柱子上了，然后往前开在柱子上擦一下，往后倒擦又一下，我实在没辙了，后面的车上起开我来。 哎，这挺好的。 不会， 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作为女生来说，可能他们也乐意帮忙。男生呢又是像就下棋一样，当你倒的出问题的时候，旁边人只会笑话你， 他实在 笨的， 实在看不下去了。 我有一次真的是那就车也没有倒车影像什么的，说实话看两边反光镜你真看不着车正后方竖立柱子，啪就上去了。我都不知道当时有这么多人一直在看着我往上撞，你知道吗？就笑的都快鼓起掌来了。你说 你是给我们在表演吗？我啊好助兴啊。 就是啊，就还有别的后边还有后续吗？没有了，我就往前开走。挺好玩的。 但其实真的也不是所有男生开车都特别好，有些男生开车也比较慢，比较慎重哈。 对。 还有我记得以前好像我们开自动挡的车，有时候坡起的时候怎么也起不来， 真是 就只能哎手刹一下，不好意思后面车你给我往前开一下。 见过有好多人就是坡起的时候去帮人，那时候其实真挺有必要的哈。 当然。 好吧，这边刚才提到帮倒忙的，你们倒挺开心，想起来最近那事儿了，听说就是那个熊的事儿了嘛，一只白化的熊，然后就别人说，哎，我帮帮你忙吧，然后就直接没人睡着觉呢，给熊直接拉到北极去了，以为人家这是北极熊呢， 还好没拉到南极洲。 哎，真的，一看都是 企 鹅是什么鬼？好吧，希望各位生活当中都能够充满这样的快乐跟暖心的瞬间哈。得到别人的这些善意的时候，别忘了说一声谢谢，然后同时也别忘了自己也要把自己最大的善意去留给 传递出去。 好，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我是王维， 我是千纯， 明天跟各位再见， 拜拜 拜拜。 勉强可是有一种感受一直是绕在心头，最后我却开不了口，我的心在颤抖，该不该